任小素身后的钱伟宁往前一步想要说点什么，不过也被任小素拦下来了。 各位看样子都是年轻一代的巫师精英了，怎么连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你们要想颠覆巫师国度的秩序，就要先团结一切力量才行啊，哪有把人往外推的道理？ 阿夏明显已经不想和梅哥再有什么瓜葛了，为何你们还要死缠烂打？在这边塞当个小巫师不好吗？何必来跟特城冒险呢？还有，你是谁？ 这年轻人称呼小夏姑娘的时候倒是挺亲切。任小素心说，这不会是小梅同志的情敌吧？那小夏姑娘确实天生丽质，小梅同志有一两个情敌也确实在意料之中。这些人看到钱卫宁等人紧紧跟在任小素身后，便以为他是个有身份的人，所以说话也还算客气。 我是梅哥大人的亲随，你又是谁？ 原来是梅哥的亲随。 当那年轻人听到对方的身份只是个亲随时，便放松了许多。 我叫蒂特诺曼。 蒂特诺曼？咦，你的中间名呢？ 我还没有中间名。 在巫师组织里，有没有中间名就意味着有没有成为大巫师。一般情况下也没谁会突然拿中间名说事，就像打人不打脸一样。但任小素觉得，打人要是不先打脸，那还有什么意义？ 你只是个随从而已，怎么能对巫师直呼其名？这是对巫师的不尊重。 那我该叫你什么？ 你是亲随，我是巫师，直呼其名是不尊重，叫长辈又把我喊老了。你觉得你应该叫我什么？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试探道：“ 狗子。” 啊啊啊！ 这位蒂特巫师都愣住了。原本旁边还委屈巴巴、自怨自艾的梅哥突然笑出声来，连钱卫宁等人都乐了。这会儿小梅心想，还是任小素对他好呀，关键时刻愿意帮他出头。那蒂特巫师从腰间抠出真实之眼来，似乎想要对任小素造成威胁。却听小夏姑娘对年轻的蒂特巫师说道：“ 蒂特，我们为何要推翻旧贵族的统治，创办巫师学校？不就是因为要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吗？在未来的巫师国度里，人人平等，你怎么还有这种龌龊的尊卑阶级观念？”“ 不是的，阿夏，我刚才是口误。” 夏姑娘的语气缓和下来。 我知道你们的观念一时间还有些难以转变，不过下不为例好吗？ 任小素乐了，他对一旁的小梅同志低声笑道：“ 你这位青梅竹马的小夏姑娘情商挺高啊，突然发声是为了转移那些人的注意力给我解围，后来马上又缓和语气，这样避免内部产生巨大的分歧，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比你强。 你要不说最后这三个字，咱俩的友谊还能再坚固一些。你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离开吗？”“ 离开？当然不行。” 甬道墙壁上的火把光芒晃动着，似乎气氛一时间有些凝重。年轻的巫师们与任小素所带领的燃烧骑士之间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最终还是许安青出来打破僵局：“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先进密钥之门吧。” 说着他呼唤所有人继续往甬道的深处走去，然后在一处涂鸦面前停下。那墙壁上画着一头东方的神龙，只不过绘画的风格却并不像中途那么含蓄，而是更加的张扬与鲜艳。男子拿出自己腰间的红色真实之眼放在神龙的眼睛上转动，那东方神龙像是活了一样，在墙壁上游曳起来。听到甬道里有轻轻的击扩声响起，而后他径直朝甬道的一面墙壁走去。进入之前，许安青回头对任小素和梅哥说道：“ 欢迎来到地底世界。” 那墙壁如波纹荡漾， 徐安青走进去之后，外人也根本看不出这墙壁有何端倪。任小素看到这一幕，便打算问问盛唐的人，密钥之门这玩意儿实在太适合情报系统的兄弟们了。这种方法创造的安全屋，安全等级会非常高，而且中土其他势力压根没接触过这种东西。众人鱼贯而入，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小夏姑娘竟慢慢落在了所有人后面。梅哥这边一头就准备撞进密钥之门了，结果被任小素哭笑不得地拉住，低声说道： 人家姑娘落在后面，明显是想跟你说话，你着急进去干嘛？ 小梅朝小夏看去，对方正默默地看着她。李成果和刘婷这俩绵羊人东张西望着，他们俩是第一次见到密钥之门，所以有点不敢进去。只是等到其他人全都走进密钥之门了，他俩竟然还在门口扭扭捏捏着当电灯泡。任小素没好气的一人一巴掌拍在他们的后脑勺上，然后拎着这俩绵羊人的领子就丢进了密钥之门。梅哥以感动的目光看向任小素，心说还是这位好朋友懂自己的心思，故意给他和小夏制造独处的机会啊。这时候任小素看向梅哥： 你先进去吧。 啊？ 啊什么啊？让我和小夏姑娘单独聊聊。 梅哥只觉得自己顿时有点头晕目眩，这怎么跟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啊？说好的他和小夏独处的机会呢？这怎么变成任小素和小夏独处了？ 算了，你留下吧，省得你误会什么。 任小素说完，转头看向夏罗素： 你们祖上有没有流传下来关于人和的信息？ 我知道你要询问这个，其实一看到你的长相我就知道了。 这长相倒是省了很多事情。 任小素摸了摸自己的脸： 真的很像吗？ 是的，很像。你想问什么？ 梅哥看着小夏，又看看任小素，他闹不明白怎么绕到最后自己心上人的家族竟然和任小素也产生了关联。不过他现在只有安静旁听的份儿。任小素如今最关注的便是身世问题，其他都不太重要。 人和夺走甄氏之眼到底是为什么？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得了一种叫癌症的病，需要治疗。 这个回答倒是跟任小素心中的很多事情对上了。火种039号实验室就是在做抗癌研究，而实验体的出现就是因为癌细胞达到平衡后出现的新的物种。如今实验体的统治者黑袍已经死亡，但是黑袍曾经说过，039号实验室里确确实实出现一个被完全治愈的人类，强大且完美的新人类，实验体001号。这个实验体001号与那些灰头土脸的怪物完全不同，它有着完美的异性细胞核。黑袍说，如果这实验体001号混在人类之中，一定非常强大了。那时候任小素还在想，这001号可能是研六元来着，但现在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可能才是那个001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可是黑色真实之眼跟癌症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他看来，治疗癌症得靠科学，结果现在眼瞅着就要往玄学那块发展了。 祖上传下来的说法是，其实仁和的儿子已经治好自己的病症了，但治愈后却出现了更加难以处理的情况。 什么情况？还有什么事情是比癌症更棘手的吗？ 这个我只知道一点儿，对方说 那个生病的孩子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可能会消散在世界上，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所以，那位骑士需要黑色真视之眼，因为真视之眼可以帮助人类凝聚自己的精神意志。 这句话把任小素给彻底击中了。凝聚精神意志，消散在世界上，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这些词语终于把他之前所有知道的真相全都给联系在一起了。庆枕曾猜测过，癌细胞可能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极端的进化过程，只不过是人类扛不住它进化过程中抽取能量而已。如果真有某一天，有人能够控制癌细胞的细胞核变异，又有足够强大的本体扛住这进化的过程，那么这世界上就可能出现第一个真正的神明。李神坛曾说过，他走的路就是开发自己的脑域。当一个人大脑开发程度达到 70% 的时候，距离成为神明便只有一步之遥了。至于成为神明后会变成什么样，没人知道。有可能化作一束光，有可能化作一棵世界树，这事儿谁也说不准。但是大概率的情况就是失去人类本身的状态，失去自己的感情，化作天地间独一无二的意志，世界意志。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来看，仁和的儿子当初在治疗好了癌症之后，已经成为那个真正的神明。当他被治愈后，脑域也在不断的开发。最终当脑域开发程度超出临界值的那一刻，就会化作这世界的意志，真正的主宰。如果这一切假设都成立的话，那么仁和拿走真视之眼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帮助自己的儿子重新凝聚那散发出去的意志，从而让他儿子保留人类的状态与感情。在静山时，任小素面对实验体曾七次感谢自己，但是在那之前他曾问宫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宫殿则反问，是否开启封印？任小素那时候又问，如果开启封印会怎么样？宫殿回答，会失去一切。这所谓的一切，大概包括身体与感情。当记忆回溯到这里的时候，任小素感觉自己距离真相只剩下一步之遥了。他在脑海中询问宫殿， 我猜的是真的吗？ 任务线索搜集未完成，无权限告知。 任小素愕然，怎么是这么一个跑题的回答？不，不对，宫殿是不会跑题的。所以当最后一条线索收集到的时候，任务的奖励就是自己身世的真相。这时候任小素有些好奇，如果自己真是那个所谓的001号实验体，那么自己是怎么在癌症中活下来的？自己身上的细胞都是传说中的异性核吗？而且如果自己是001号实验体，那颜六元的来历又如何解释？忽然间小夏打断了任小素的思绪， 祖上曾有东西留给你，就在根特城中。 是谁留给我的？ 你的祖先，那位骑士。 小夏也并不知道任小素身世的复杂程度，他只觉得这世上并没有谁能够活200年，所以下意识就觉得任小素是仁和隔了好几代的后人。 他留给我的东西为何会在你们手里？这里距离中土可有108000里呢。 因为那场灾变将至，那位中土骑士并没有信心在灾变中存活，他有他的责任，而他曾预见到自己可能要为了自己的责任奉献生命。 巫师国度并不是灾变的重灾区，只受到了天气骤然寒冷的影响，却没有辐射与爆炸。那时候仁和已经完全可以将罗素吊起来打了，所以就算灾变降临，只要这位骑士待在巫师国度所在的区域，那一定也能熬过来。但仁和的选择不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有他的责任。 所以当灾变降临前夕，也就是全球战争爆发的前夕，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带着自己身边那群人趟出了另外一条生路。他成功了，但这成功却是用命换来的。 他到底在罗素家留下了什么呢？ 一个密封的盒子，没有密码，就在根特城玫瑰修道院中。 玫瑰修道院？ 嗯，那以前是罗素家的产业，后来先祖被人迫害之后，那里被根特城征收走，修建了一座修道院。 所谓修道院，其实就是小教堂一样的地方，里面基本都是诺曼家族或是都铎家族的巫师雕像。因为根特城太大了，大到比瓦杜兹城还要辽阔好几倍，所以这里的居民便没法汇聚在同一个大教堂前面进行礼拜仪式。每个月的月初，大家会披上红袍到自家附近的修道院去，那里自然会有小巫师主持仪式。害人之地被修成了修道院，不得不说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什么时候能去取？ 待到弟弟事情结束了，我陪你走一趟。不过在此之前，我是否能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这时候小夏看了小梅一眼。 你可不可以带他离开根特城？作为酬谢，我愿意送上一枚金色真实之眼，还有我先祖撰写巫术总纲的手稿，里面有大量记载的巫术，还有冥想图，都是高阶巫术。 此时小梅站在旁边已经无聊半天了，任小素跟她心上人聊着天，她就跟空气似的，但偏偏眼前这俩人说的还真是正事，而且是她插不上话的正事。小梅倒是也想加入聊天来着，但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说他不想离开小夏，好像显得他这大老爷们太矫情了，说有任小素罩着他，他不会有事的，所以不用离开根特城，好像又显得社会气息太浓重了。小梅同志这会儿听到小夏又想撵他走，赶忙扭来扭去的给任小素使眼色，希望任小素能帮帮他。任小素心领神会。 你是不是着急上厕所？ 我不上厕所，我不离开根特城。 你直接说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别人让你走，你连反驳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以后怎么办大事儿？放心吧，我不会带你回南方的，来都来了，总得弄点动静出来才行。 金色真实之眼是我能给的最高价码了。 重要的不是你能给什么，而是我想做什么。你真觉得那群纨绔子弟是真心跟你一起搞事情吗？你就看他们那副阶级分明的模样，带着他们推翻旧贵族之后，也只能弄出一些新贵族来。 我自然没打算完全依仗他们，如今我只是让都铎家族血债血偿罢了。至于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事情，还任重道远。 这下任小素明白了，这小夏也不是一个心急的人，对方是打算一点一点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梅哥带到根特城来，但你知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会让他陷入险地？ 在此之前，梅哥跟我说过他的心上人很有主见，但谁也没有跟我说过你就是罗素的后人，而且这么有主见。不过我很好奇，你既然这么担心他，那他当初被派到边塞的时候，你怎么不派人去保护他一下？ 我当然让圣堂的人保护他了，也就是后来发现他没有太大危险，圣堂的人才撤回来的。不光如此，后来为了让他不被饿死，还有专门的决斗士偷偷定期给他送去食物、衣物还有药物。 啊，那不是我花钱雇的吗？ 小夏看了小梅一眼。 你给的钱根本就不够，没有人会为了那点金币一次次跑到那种危险的地方。 原来如此。 终于破案了，之前任小素还考虑过这件事情来着，小梅这么一个五体不勤的巫师被派去1781那边侦查，而这货在荒野生存方面的能力连及格线都没到，是怎么活过这两年的？合着也是小夏安排的后手。不得不说，这姑娘做起事情来确实有条不紊的，是个做大事的人。而小梅这软饭也是吃得真够彻底了。想着想着，任小素都打算扶植这位小夏当大兴西北分部负责人了呀，对方不管各方各面看起来都比小梅要合适啊。 你为啥对他这么好？ 他太单纯了，如果没有人保护会受伤的。 任小素顿时就惊了，这哪是爱啊，这简直就是母爱啊。不过不管这是啥吧，总归是人家两个人的事情。任小素看向小梅， 听明白了没有？他之前说什么不想你连累，纯粹是他怕自己连累你。你也争点气，别老让人家担心，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小梅用力地点点头。 哦，知道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老老实实跟在你身边，有你保护他就不用担心了。 任小素都被气笑了，但仔细想想，小梅这个决定偏偏就是最明智的。现在再让小梅去练习巫术，没个十年八年她根本成不了大巫师，所以在自己努力没用的情况下，那就干脆拾起自知之明，别给大家添乱就好。有任小素保护，这偌大的根特城还真没几个人能把她怎么样。说实话，任小素现在也不知道这小梅同志是真傻还是假傻。 放心，小梅有我保护不会有问题，我也不问你有什么计划了，你也不用问我有什么计划。待到取到了人和留下的东西后，我会开始行动，到时候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 什么机会？ 我为你们创造的机会。这话我对陈静书也说过一次，我从中土过来就是你们推翻巫师旧贵族统治的最好机会。 小夏听到这话后诧异地看向小梅。 哎，习惯就好，而且我也无法反驳。 小夏打量着面前的任小素，虽然他不知道任小素到底是哪来的底气，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底里也选择了相信。突然之间，他想起爷爷临终前曾对他说过的话，如果有一天中途有人来寻找骑士的线索，那么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请对方帮忙。那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而那位骑士便是那个国度里最神奇的人。那时候小夏还是小小夏，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时常在想，那位骑士真的能让整个罗素家族都如此信任吗？ 我爷爷对我说过，骑士在拿走真实之眼的时候承诺过，当罗素家族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为罗素家族做一件事情当做补偿，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在了，就由他的后人来完成。你是他的后人，所以我能信任你吗？ 任小素想了想，既然仁和拿真实之眼是为了救他，那因为这真实之眼产生的承诺，他自然愿意替对方完成。 可以，你想让我做什么事情？毁灭都铎家族？ 不，保护好小梅，可以吗？ 可以，不过这件事不算，这是我答应过小梅的承诺，我自然会做到。行了，这个机会你先留着，等你需要的时候再说。你们俩再聊聊吧，我进去跟那些巫师朋友们好好聊聊。 说着，任小素便一脚踏入了密钥之门。小梅忽然觉得，任小素所说的跟巫师朋友们好好聊聊，并没有那么简单。此时，甬道里已经再没有其他人了。小梅慢慢走向小巷，墙壁上画着的东方神龙安安静静的，仿佛也不忍心打扰他们似的。 另一边，任小素看着密钥之门背后的景象有些愕然，因为这里不再是地下了，而是身处一座高高的灰色青砖尖塔之上。尖塔之外便是悬崖，悬崖下则是惊涛汹涌的大海。蓝色的海水拍打礁石，掀起白色的浪花，远方则是波光粼粼的海面。那一望无际的沧海，一瞬间便让任小素心中生出无穷的壮阔来，而后则是无穷的平静。这就是李深潭想要去看一眼的大海吗？也不知道他现在看到了没。任小素转头，其他人已经顺着尖塔的楼梯进入这尖塔内部，只余下许安青还等在这里。 第一次看见大海吗？ 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总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但过去时光里看过的应该都忘记了。 这是安安父亲开启的密钥之门，每次他回到这里都会一个人来巫师塔顶端坐一坐，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我问过他为什么要看海，原本我以为他会说看大海能让人心怀宽广，但他却回答我，看过海之后的人便能心生敬畏。 任小苏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人在壮阔的天地与海洋面前确实太渺小了。 不知道你看大海时是什么感觉？ 宁静。对了，你说这密钥之门是安安父亲开启的，专门强调这个，难道是说每个人开启的密钥之门还有所不同吗？ 密钥之门在灾变前是罗素家族独占的巫术，后来罗素为了表示自己打破家族壁垒的决心，便将此巫术公开出来做表率。不过这密钥之门倒是有个特点，一个人一生只能开启一次，开启之后便会永远固定在一个位置。 如果开启这个密钥之门的人死了呢？ 密钥之门并不会随之消失，摧毁密钥之门的方法只有一种，彻底改变门钥所在之地的地形，比如摧毁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面墙。 那这也太危险了吧，万一外面有人毁掉墙体，那岂不是我们都被困在这里了？ 许安青忽然发现对面这少年竟是天性谨慎，别人穿过密钥之门后第一时间是被这巫术的神奇所吸引，而对方首先关注的则是如何回去。 不用担心，如果有人从外面破坏，那我们所有通过密钥之门的人都会掉落出去，所以不存在回不了家的情况。 这是哪儿？ 我们也不确定这是哪，开启之后便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只知道密钥之门开启的地方一定和我们所处同一时空。 这密钥之门开启是否有什么规律？ 大概是一个人心中最想去的地方。曾经有一位朋友常常为尿频而忧愁，所以他开启密钥之门后，门的背面竟然是他家的厕所。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还真是自己最想去哪儿门就开在哪儿啊。 大概率是这样的，不过也有很强的随机性。 这随机性是指？ 每个人都未必清楚自己内心深处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任小素听到这话之后沉默许久，不得不说这话竟还蕴藏着一丝哲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密钥之门有什么缺陷吗？ 当然有了，密钥之门是固定的，你想要通过它抵达彼岸，那就必须去固定的地方，有时候还挺麻烦的。就像陈安安的父亲想要来海边，那就必须回到根特城的地底。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从收纳空间里掏出一扇大铁门来。 那我直接开在这扇门上，然后随身携带，是不是就可以随身带着密钥之门了？ 许安青站在这巫师塔塔尖的海风中， 有些凌乱了。 应该可以吧。 他看着任小素认真的面孔，突然觉得有点无力。按道理说，妙之门应该是可以通过这种手段随身携带了。可问题就在于，您这怎么随身携带着一扇铁门呢？您这是从哪儿薅下来的？任小素拄着一扇硕大的铁门，站在高高的巫师塔上，背后是汹涌的海，面前是奔腾如浪的海风。许安清站在这风里，身上的袍子以及袍子下面被遮盖着的棕色皮甲都被这海风吹得不停翻动。他有些疑惑与茫然地站在这巫师塔顶端，发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困惑。 这门哪来的？ 许久之前，很多巫师都被妙之门的缺点困扰过，比如一个人一生只能开启一次，所以很多巫师在年少时是不被允许开启妙之门的，因为这次机会很有可能就浪费了。在圣堂组织内，例如安安这样的孩子就没有开启妙之门的资格，必须到24岁才行。其实安安9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力就足以施展这个巫术了，可没人愿意这时候传授他妙之门的巫术。万一他开启的妙之门只是通往糖果店的，那就太可惜了。安安曾与父亲交流过， 开启妙之门是为了什么？ 那时候已经开启了自己妙之门的陈九说， 有些人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也有人为了给自己寻找一片净土。 其实陈九的妙之门便是两者兼顾的，这伫立在海边的巫师塔由他亲手建立，然后这里成了许多地底人的港湾。任小素在巫师塔外看到了农田与牧羊人，这不知道是世界哪个角落的地方，已经成了新的聚居地。当时安安问， 那如果我们把门开到根特城最有名的糖果屋，我会很快乐。 人这一生不能只有快乐，而且一个合格的圣堂绝对不能把偷糖果当作快乐。 当然，这只是妙之门困扰大家的缺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妙之门挪不走。很多巫师尝试过，他们想要修改妙之门的咒语，然后让妙之门变成不依靠外物的可移动门，这样大家的保命手段就大大增加了。但不管巫师们怎么尝试，实验门全都以失败告终。然而现在任小素给巫师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既然你没法挪走妙之门，那就带着妙之门的载体一起走。任小素心想，这大概就是夺门而逃的真谛。而许安清心里想的是，妙之门这可就通过硬核物理手段变成任意门了呀。许安清再次重复自己的问题， 这门从哪来的呀？ 任小素看向许安清， 巫师能开启妙之门，中土当然也有自己的手段，门从哪来重要吗？ 这里任小素确实说谎了，时至今日，整个中土能有收纳空间的也就他一人而已。只不过说起谎来一点压力都没有，毕竟巫师国度的人又无法验证。这门还是当初他在孔氏救王运的时候在普通监狱顺走的，本身留着也不是有什么大用，就是为了有时候能够拿来挡挡子弹。一般情况下，任小素挡子弹会选择纳米机器人，但小家伙们耗电太快，在身体里依靠生物能充电，有时候充24小时才能支撑5到10分钟高强度战斗，所以任小素总得给自己留点朴素的后手，不耗电的那种。 密钥之门的咒语是什么？不如你先教教我如何开启密钥之门，我也很想知道我内心里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你先别学密钥之门了，先教我这逃门的本事吧。 这玩意儿你可学不会，赶紧的吧，告诉我密钥之门咒语的念法。 事实上，密钥之门是整个巫师体系里唯一不需要咒语和冥想图的巫术。小安安当初缠了他父亲那么久，也不知道如何开启妙之门，但偏偏这个方法无比简单，以后他知道了实情一定会气坏的。 就像我当初知道真相的时候一样。 哦，连咒语都不需要吗？ 只需要一枚红色级别以上的真实之眼，将你的血液滴在上面，然后贴着你手上的这扇门转动3600度，密钥之门自然就会打开。 这么简单？ 任小苏愣了一下，3600度也就是10拳。他有些好奇，当初发明密钥之门的人是怎么发现这个规律的？是闲着无聊吗？不过这巫术竟然还需要红色级别以上的真实之眼才行，这就增加了许多限制，比如梅哥就没法开启真实之眼。白色、橙色、红色、金色、黑色，以这个级别来看，能开启密钥之门的人其实并不多。任小苏记得当初在瓦杜兹大教堂的时候，那位主持仪式的大巫师好像也就拿了个红色的真实之眼而已。不得不说，巫师体系和中土超凡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些咒语是巫师祖祖辈辈探索出来的，而且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你要现在试试吗？不过你首先需要一枚真实之眼，这个就不太好弄了，而且还得是红色级别以上，这就更不好弄了。或许陈安安的父亲回来了，可以帮你。 许安清呆呆地望着任小素手里那一枚枚真实之眼，躺着就像是糖果屋里不值钱的糖果似的，就跟当初钱卫宁等人没见过世面的模样一般。别看许安清是盛唐的核心成员，但他这辈子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真实之眼摆在一起的场面。陈静书知道任小素在温斯顿城的所作所为，也都是见过张浩云之后的事情了，所以他没机会把消息传递出来。这时候许安清等人大概猜到任小素做了什么，但还不清楚细节。 哦，真实之眼就不用你们帮忙了，这玩意儿我还挺多的呢。对了，开密钥之门的话，更高品质的真实之眼会对施术有影响吗？比如能开更远的地方？ 这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你们没试过其他真实之眼吗？ 此时许安清内心已经开始狂骂了，他这辈子也就碰过一枚真实之眼而已，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呢？也就是别人教他怎么做他就直接怎么做了，因为各自开启的密钥之门都不相同的关系，大家也没总结出什么规律来。 那一枚真实之眼能允许巫师一辈子开启一扇密钥之门，那如果我有几十枚真实之眼，有没有可能开启几十面密钥之门？ 不行。 这怎么就不行呢？你自己试过没有？ 任小素似乎有些不满。 没有试过。 那你就是道听途说的呀，你怎么不试试呢？ 许安清内心已经开始哭泣了。 因为我没拿过这么多真实之眼。 节哀呀。 许安清差点就咆哮了，结什么癌呀？大家不都是一人一枚真实之眼吗？也就你手上真实之眼会这么多吧？ 等会儿我试试就知道了。 说着许安清便看到任小素拿出一枚黑色真实之眼来。在此之前任小素可没给梅哥以外的人提过黑色真实之眼。许安清整个人都开始结巴了。 黑色真实之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黑色真实之眼？ 万一真就只有一次机会，还是直接拿自己手里最好的真实之眼试验比较好。干嘛一副如此震惊的样子？小夏应该跟你们说过呀，罗素手里的一枚真实之眼被那位骑士夺走了，出现在我手里不是很正常吗？ 这枚黑色真实之眼就像是最后一个印证任小素身份的证据一样，他抽出黑刀割破了自己的拇指，将血液滴在石头上，然后又将石头按在钢铁之门上旋转起来。一瞬间黑色真实之眼 吸收了任小素的血液。那黑色的小石头仿佛带有炽热的温度一般，紫色的眼睛也突然变成了红色。紧接着，黑色石头与铁门接触的地方，竟是慢慢被融化出一个完全契合的孔洞来。红色的铁汁流淌出来，甚至还有火星偶尔溅落，但任小素完全感受不到真实之眼的温度，只觉得有一些温暖而已。 造物之神奇，让人叹为观止。 当他将真实之眼转完十圈之后，任小素取下黑色真实之眼，又拿出一枚金色的，将血液滴在上面。这时候任小素愕然地发现，金色的真实之眼竟是不能再吸收他的血液了。 果然不行，要是能多开几个迷药之门就好了。 一个人一生只能开一扇门，这是密钥之门的规则。许安清看着任小素：“ 你这门后是哪里啊？”“ 我也想知道。麻烦把我的人喊来，进去之前，我得防备着有人做什么手脚。”“ 你就算不信任我，也可以说得委婉一些啊。” 此时梅哥也从地下甬道进入巫师塔，任小素让他、小夏、钱维宁等人一同守住密钥之门。任小素对小梅交代道：“ 我也不知道我通过这扇门之后会去到哪里，据说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 密钥之门最吸引任小素的地方似乎就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很难剖析自己的内心，但密钥之门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说完，任小素一脚踏进密钥之门。下一秒，任小素默默打量着眼前的环境，笑了起来。原来，他最想去的地方是144号壁垒里安宁东路上的小宅子。任小素走出来的位置是客厅沙发旁边的墙壁，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让人安心。他和杨小锦一起买下了这里，然后又结识了胡小白和王月熙夫妻二人。他们在这里摆摊看书，杨小锦会像普通人一样为他买菜做饭。他们在这后院里种下了土豆射手，还有一棵杏树。他们在楼上隔着薄薄的木板墙说睡觉前的悄悄话。任小素曾在这世界上流浪过，他遇见了很多人，有人成了朋友，有人成了敌人，有人成了过客。最终能让他驻足的不是什么辉煌的官邸，而是这间小小的屋子。原来这就是他最想去的地方。以后好了，不管他在哪里，都可以通过任意门随时随地的回家了。 有人吗？ 屋里没人回应，看样子屋子里很久都没人住了。不过任小素也并不失望，在回到这里以前，他就猜到杨小姐一定在前去寻找他的路上了，所以不在144号壁垒也正常。此时已是傍晚，任小素来到后院中查看土豆射手，结果隔壁院子里的胡小白看到任小素从屋中走出，已是惊讶的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 小素， 今天应该是个周末，胡小白在家里休息了一天，他趁着阳光正好的天气，早早就把被子、褥子搭在院中晾晒。现在到了傍晚，正是收被子的时候。夕阳的余晖洒在被子上、胡姐的脸上，一切都看起来格外柔和。这让任小素觉得，似乎他从未真正离开过这里，就像是他本该属于这里一样。 嘿嘿，胡姐，下午好。怎么，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结果胡姐理都没理他，竟是抱着被子跑进屋里大喊：“ 哎呦，老王，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王月熙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哎，我正写文件呢，不要大吵大叫的。你给我松手啊！” 说话间，王月熙竟是被胡姐拧着耳朵揪出了宅子。王月熙看到任小素的刹那，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少帅，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他们说你去巫师国度那边了呀。 先不闲聊，帮我喊黑狐和张小满过来。 黑狐 P5092 的副官。火种与王氏一战后，火种所剩无几的主力部队向北方草原撤退，最终被 P5092 全部带来了西北。如今第六作战旅里面应该就是黑狐与张小满说了算的。任小素之所以没叫 P5092 过来，或者叫大忽悠王运过来，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肯定也在前往巫师国度的路上了，甚至可能已经到了。任小素可不是瞎猜的，这是彼此之间的默契。 好，我这就去喊他们。 说着王月熙跌跌撞撞的往屋里跑去打电话，而胡姐对任小素招呼道： 小素，你来我们家呀，姐给你做点晚饭。突然回来肯定还没吃晚饭的吧，晚上想吃什么？ 下碗面条就行。 当夕阳沉落，144号壁垒外十多辆军车驶过闸门，那惊天动地的架势引得居民们一阵猜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要捉拿什么间谍头子了。十多辆军车全部来自第六作战旅，有路人疑惑， 奇怪了，少帅不在城里的时候，那群当兵的基本不往城里跑啊，不是说正在新兵拉练吗？怎么如此兴师动众的来到壁垒里面了？ 与此同时，不光是第六作战旅来安宁东路报道，连带着王富贵、江武也一起过来了。安宁东路不再安宁，街坊邻居们一个个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贵客。只见街道巷口停满了车，热闹极了。大婶一边坐家门口摘菜，一边笑道： 安宁东路上一次有这么大动静，还是少帅被抓住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说话呀？那是找到少帅，怎么能说是抓到少帅呢？ 那时候少帅还不想当少帅呢，可不就是被抓过来当少帅的吗？ 然而就在此时，旁边正在下象棋的两个老头听见他们聊天，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会不会是少帅真的回来了呀？ 话音刚落，街坊邻居便看到第六作战旅的旅长张小满跳下越野车，然后扯开嗓门喊道： 少帅，你可回来了呀！大忽悠那群杀千刀的去巫师国度了，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跟在张小满身后的是黑狐，这位 P5092 身边的副官明显要比张小满沉稳许多。街坊邻居们听到这一嗓子顿时震惊了。 姓刘的，你这嘴是开过光吧？这少帅还真回来了。 此时任小素把张小满等人迎进王月熙他们家，他看向黑狐说道： 你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去到178-13那边了，所以没有欢迎你。 少帅您不用多礼，咱们也都很熟悉了。 当初任小素在火种前线做过什么，黑狐可是一清二楚的。黑狐觉得但凡知道这位少帅有多么生猛的人，都会在对方面前暂时放下傲气。 少帅，你是怎么回来的？大忽悠他们呢？ 我是通过巫术回来的，还没有与大忽悠他们会合。 巫术？少帅，你竟然学会了巫术，能教教我吗？ 要知道现在张小满感觉身边随便拽出来一个人都是超凡者，这搞得他这个旅长非常没有面子。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不是超凡者，大家去做很刺激的事情都不带他玩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